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仲有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好，城寨我哋观众朋友，我哋又翻嚟啦。头先我哋分享咗今日书展，因为点都要做个 wrap up 嘅。头先讲咗啦，有一二三四四样嘅俗不可耐嘢喺今年嘅书展奇情发生嘅。第五样就是山寨嘅文物啦，硬 sell 一带一路之外咧，好似话仲整咗几件假嘅兵马俑、印度物品展出。 嗱、啊， 水平啊超级低，咁我就唔知道印度物品系乜嘢啦。咖喱。 咩油 或者 调宝宝 啊嘛？咁我又真系好冇，暂时我睇唔到啦。我唔知道啊，林师傅会唔会你个慧眼见到一啲特别嘅印度嘅物件啊，或者一个假嘅兵马俑啊出现呢？ 可能佢唔系摆嗰个馆啊，唔系摆一师嗰个馆啊，我睇唔到。 犀利，用佢个慧眼先见到呢两个咁经典嘅即系文物啦。OK， 咁啊，跟住第六就话 hea 住嘅参展商，嗱，佢话今次内地出版商系求。Q 奇 hea 做，唔知嚟做乜？因為其實我知道每年我做書展都好多內地，基本上佢哋一個好大嘅 portfolio 嘅，佢哋有好多唔知道不知名嘅，咁佢哋咧永遠就係啲最 dominant 啊，或者一啲位置咧。但係好得意嘅，佢係頭一日咧開幕時候，因為要好多記者喺度嘛，就會 be there， 要整爆個場，之後就離奇咧。不用做咧，就唔知道去邊度噶啦，或者喺度食飯，成日見到喺度食飯嘅，唔知但係冇嘢做喎，咪喺度食飯嘅啫喎。 唔會個好啲嘅地方寫咁辛苦。 咁啊，所以你翻唔翻多一啲國內嘅 hea 住嘅書展啲書商啊？ 我即係嗰個館冇啊，我淨係去上書上書局嗰個。 所以你睇唔到印度嘅呢個嘅 神遊。 神遊，你真係 錯過咗。 OK， 咁另外第七咧就係黨企大曬咁啊！我成日講啦，黨企有三聯、商務、中華 三中商啦， 三中商。永恒占据柯温最好位置。我记得我当年做采访的时候咧，成日我都收到话，啲公关成日拉住我，喂，阿 Joyce， 你去一个位啊，边度？有柯温 A 啊，最大几个 booth 一定要做啊！喂，咁我采 访， 我有新闻自由噶嘛，我都嗰日 booth 好鬼闷，老细中意啊嘛，俾下面啦、啊，我成心谂俾乜面啫？你覺得係咪今年繼續都係嗰幾個大嘅，即係三中商繼續佔據柯温最有利嘅位置啊？ 我唔知道 你有冇經過啊？ 冇。 咁但係依個現象，你都應該略有所聞啊。 之前去嚟做咩啫？冇意思嘅，我真係去睇佢冇意思。我諗差唔多成十年前開始，我已經叫人唔好幫襯三中商。 嗯。 即係我越睇又越唔對路，即係雖然未當時冇咁憤怒嘅，其實、 okay. 即係覺得霸曬啲喺香港霸佔據一啲好好嘅位置，好大間書局，幾層樓咁高。 係、嗯、啊。 喂，你賣書揾到咁嘅錢？賣書揾到咁嘅錢，香港豈不是應該文化水平好高？ 其實我曾經試過用我記者觸角嘗試去問究竟佢哋嘅租位嘅，因為其實我知道其他即係擺其他附近可能個位置冇咁正嘅位置，我大概都白到佢哋可以租，但係咧我永遠都白唔到呢三個咧，即係三中商佢哋嘅即係個租金咧，因為佢哋係用一個唔係一個免價嘅，佢哋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優惠，每年書展咧已經係 reserve 俾佢嘅啊，咁所以咧我哋永遠冇事冇咁多啦、，OK， 此優惠不是你同我㗎。 唔係，我成日諗即係咧，我你睇我樣。養到水水格格咁啊！我真係覺得我都好想揾下呢啲錢咯，即係又輪唔到我。 係啊 ，OK 嗱，咁呢個第八點咧，我留翻俾你講啦。 哇！呢個好 有呢個咧，我驚我講完之後咧，我今晚瞓唔著啊。 呢個好有禪味。 OK， 菊花寫真，詩煙情書無話可説。喂，但係我見到個現象係相反喎、 嗯。你講講下，你冇同佢碰面，或者冇揸佢手啊？ 我真的跟他有碰面。 OK， 當我揾緊呢個讀書好喺邊嘅時候， 你冇嗰陣詩味，或者佢嗰個菊花未飄過嚟啊？ 我其實看不到，因為呢我在找緊，我揾緊上，我揾緊上書局嗰個 部分 okay, okay,、嗯、 就唔覺意行過去個攤位。當時佢唔喺度嘅。 Okay, 只是兩分鐘之後，突然間有人潮湧過嚟，有人 揸 cam 拱開。 唔係，我離遠見都係佢。 Okay, 我係有呢個人潮恐懼症嘅，所以我即刻就走咗，即、 okay, okay, 刻閃開咗。 跟 住我跟住見到嘅就即係嗰幾日啦，見到就好多朋友咧，即、就、係、是、我啲 Facebook friend 啦，有熟有唔熟，有真有假嗰啲、非常開心咁揸住佢本寫真集啊，同、佢合照啊。 真係現場用真金白銀去買啊！ 是 哇 ，OK， 真係、這個、 非常開心。咁大家即係、就是、個開心位喺邊度咧？就係、是、話 我想 unfriend 你啊，咁即系啲人我想 unfriend 你几日啊，咁样。咁 你觉得即系阿诗烟出呢本情书，用嗰封面，用一个菊花坐喺度，用含羞答答咁样碌， 其实佢系咪 收唔收到你啊？ 冇玩啦，即系佢系咪想讲啲即系禅嘅味道咧？即系沾花微笑， okay. 即系阿佛陀沾花微笑系 inspire 吧呢样嘢 咧？你点可以将诗烟 B B 同呢个佛陀可以摆埋一齐讲噶？ 好难讲嘅，可能即系可能佢真系咁谂 嘅。咁重口味，所以咧，我即系睇 Eddie Sir 嘅 Facebook 啦，讲啊，今日 Eddie Sir 话好似都好似冇去书展。咁其中一个原因就话咧，即系如果用书展里边咧有啊，即系诗烟 B B 嘅书都可以出得嘅话咧，即系书展即系佢个嘅口味或者佢个水准咧，即系 bad taste 啊，即系我觉得我啲朋友就真系攞去嚟玩喺度嘲笑嘅啫。咁当然亦都印证咗我几十年嚟活嘅一种观察啦，就系一个人对自己嘅接纳程度咧，系远远高于你外人嘅想象。咁啊，佢出到个写真嗰个，我都觉得唔奇啊。你个个人都可以出书噶啦，你肯揞钱，你自己都出噶啦。咁佢当然揾到 Photoshop 高手就更不加不在话下啦。问题就系话，我觉得问题就系话系咪？书呢、這个书展系咪来者不拒嘅咧？ 我都有少少疑问， 即系想象呀，大家唔好熟记住。 嗱，我成日讲话自由，我哋有出版即系结社嘅自由啦。咁阿诗烟佢出一本自己嘅情书集，点无可厚非嘅？ 喂，系有自由，即系我有自由，中意食臭豆腐，咁唔等于我可以搵喺个 lift 度攞个榴莲出嚟。借喺度焗其他人嘅大佬啊！ 不 過 你覺得係嗰個口味唔好啱啦，比較重少少，或者比較 bad 啲啦，係咪咁講？ 係唔使講啊，係 bad taste 嘅。 所以啲朋友，大家 Facebook 裏邊啦，講還講，千祈冇 share， 冇分享佢個相啊 ，friend 都冇得做啊。尤其佢張尤慧晶 B B 嘅 P S 圖啊， 我想知邊個出手咯？ 係咯， 嗰個真係高手， 拜師學藝係咪啊？ 唔止噶，其實影嗰個都叻噶，即係我見啲人貼出嚟，即係貼出嚟個，唔係佢嗰啲得嘅。幾個鐘嗰啲唔係問題，問題係佢好巧妙。 幾個鐘唔係問題，黃師傅哇，你都好厚道。 人哋專業人士嚟噶嘛？ 要俾你對佢幾個鐘影寫真，你得唔得？ 我唔係專業人士啊嘛。 喺度即係食兩碗就係咁嘔啦，人哋都會噶啦。 有時為咗揾食 ，OK， 都冇辦法，都要為五斗米折腰嘅。 係咯，揾錢。好，我哋係咪要做一樣必做嘅動作？ 因為頭先阿 Lens 都講啦，因為點都係而家就係選舉嘅提名期期間啦。如果我哋知道阿仙 B B 咧都係報名咗新界東選區嘅，咁我知咗張名單嘅，交俾你口齒伶俐嘅楊師傅。 選舉事務處網頁顯示，已報名參選新界東的名單，還包括林卓廷、容海恩、方國沙、李子敬、佩凡、張超雄、范國威、陳克勤、侯志強、鄧家彪，哇冇讀錯，楊岳橋、梁國雄、陳志全、麥家俊、李思燕、廖天成、陳雲根及陳玉娥。 限到多少時間？選舉係一件好嚴肅嘅事，你完全你個 BO 唔得嚇。OK， 唔緊要啦，即係因為其實我哋而家都仲未知 咧。你可以話我交行。 咁我知道，因為其實選舉事務處咧，就其實對於一啲傳媒、電子傳媒、報章咧，都有啲比較嚴謹嘅一啲嘅，即係公平一個 equal time 原則。當你報到一個報咗名啊，即係遞咗 form 候選人時候，我哋需要等於就要將佢哋同一時間報嘅名單都要報。咁但係究竟對於譬如我哋網台或者一啲而家網絡上嘅，究竟會點咧？其實都有啲少灰色地帶嘅。 唔係費事啦，累咗阿師兄就唔好啦呢啲嘢。 咁所以我哋。先都做咗一樣，即係即係考一考你嘅。 Sorry， 係冇練啊。 唔緊要，嗱咁啊都知道，咁啊都有新東都一個即係戰場啦。咁啊 ，C B B 喺度，我相信啦，新東未來嗰、那個即係有競選論壇啦，相信一定好睇。我冇講咁多資源啊，咪真係人哋以為我收咗佢呢個 P R 錢， 又要多次噶啦。 係啊 ，OK，that's it， 菊花情書喺我哋 period。停了 okay, 第九項就是大中華交了，就委託了南斯的亞洲周刊辦的文化活動，這活動主題是堅尼地，當然不同我們即上書局那些即有長毛 vs 這個的主席那麼 非常本土 那麼本土那麼貼地，所以其實我想可能世良是即參加完那麼多年的書展，我想他都有一個很大的感受，聽說不知道明年會不會再參加書展，好像都有些 掙扎緊，有一個例子嘅，即係我玩咗好多年嗰個叫毅行者嘅活動，可能大家都聽過，即係咧冇事冇幹就攞苦嚟身嗰啲咧，就喺西貢行去屯門行100公里一鑊過喎。咁咧玩完之後咧，啲人連都話一路行一路鬧，一路行一路鬧，就出你唔好預我啦，唔報名啦，跟住就唔知點解好似撞鬼咁咧，第二年就走咗去報名喎。 係啊，因為我都知道其實我諗呢幾年書展嗰、那個真係嗰個主題或者佢個質啊。真的變得很犀利，咁可能真係愛書之人或者真係做出版嘅，都會覺得究竟呢個場係咪繼續可以能夠 真的擺得好呢， 你冷酷啲去睇，佢係要做山火場嘅，你阻佢唔到嘅。 嗯， 咁即係如果係唔啱，即係大家唔啱路數嘅，咪唔玩咪唔玩咯。 明白。嗱，頭先我哋講完啱啱就係 wrap 咗一個2016年我哋個香港書展啦。咁其實就話就好似圓滿落幕啦。咁但係其實當中其實有好多嘢，我哋值得深思，就講嗰個出版言論自由。咁、我諗大家一樣嘢，我諗如果有睇到新聞，我諗我都幾奇怪。我見琴日無線嘅 main cast 將呢單新聞就擺一個頭條。咁可能呢單新聞，可能一般人講，大家比較留意就係我諗林榮基，我諗嗰單書即係佢被即係內地。就佢嘅出版自由嘅問題，話佢買禁書啦。咁而家暫時喺香港，咁但係就知道銅鑼灣書店嘅風波咧，暫時其實而家仲喺度發展緊啦。但係咧就又已經有兩個香港嘅傳媒人，因為內地銷售禁書啊，呢叫禁嘅咧刊物咧本雜誌咧，已經琴日咧已經係正式咧係。判刑， 佢呢一件案好像早過銅鑼灣書店發生、 其實呢兩個香港媒體人咧，佢哋已經被大陸咧係拘留了一段時間， 好似用年計添。 係啦，已經年幾嘅時間，咁而被羈押嘅超過兩年啊，咁絕對應該係比林榮基或者比李波事件更加早啦。咁而被羈押超過兩年嘅香港《新維月刊》同埋《念譜》嘅兩份雜誌嘅創辦人黃建文同埋編輯咧，窩中嗱，我唔知係讀個孝字或者讀個教。教字啦，我見啲媒體度校，即係學校個校，有啲就話宗教，即係上教嘅教， 我都唔知嗱，我真係以為佢係軍校。 係啦，咁我諗如果網友想糾正我嘅題，咁我暫時讀住窩中校啦，學校嘅校啦。OK， 就喺深圳嘅南山區域法院被判非法經營罪成。分別就判監5年3個月同埋2年3個月，咁令到我哋好多嘅媒體人都譁然啦，咁包括有獨立評論人協會同埋香港記協咧都表示關注啦。因為我諗呢兩個媒體人可能大家就比較唔係咁熟悉，同埋見到個反應咧，同可能林榮基李波事件有少少唔同，因為可能個性質，但係其實個本意都係嘅。其實你見到咧，我哋開始咧係咪即係寒蟬效應咧？你出任何關於同中共即係揭佢哋一啲嘅所謂嘅即係秘密啊，或者啲泄密高層咧，你嘅下場 睇下賣唔賣得咯，唔賣得冇人理嘅我諗。 但我好開心嘅，呢兩本書其實我都冇機會睇過嘅。新聞 我諗佢哋嗰個客户唔係我哋嘅， 但係佢應該係香港 publish 嘅，佢 香港 publish， 但係佢唔係 target 香港人。 香港人。咁就我知道佢都有係翻內地去銷售兩本書啦， 郵寄啊嘛，幾大幾雜誌，所以拉咗。 係啦，咁就南山區法院就宣判咗啦，黃建文同埋窩中孝咧，雜誌臨時工同埋自由撰稿人劉海圖咧，就係同埋佢妻子徐中雲四個被告咧，同埋大約40名家屬咧，就琴日都坐滿咗嗰個旁聽喺法庭裏邊嘅。而獲保釋嘅徐中雲咧，著住黑色嘅套裝，咁啊宣判時候就走出法庭，佢就無需警員押解，就自行到庭聽。其他人個個都落孖葉嘅，重犯啊，大佬落孖葉，咁就宣判咗佢哋就要判刑啦。佢哋判嘅控罪咧幾得意嘅，我都覺得一個就叫串通投標罪，我勾曬嘴，串通投標罪同埋行賄罪，各囚6個月，幾條罪同期執行，咁就囚5年3個月啦。另外罰款20萬人民幣， 唔係非法經營咩？ 係啊，我都唔係㗎，佢得意㗎，佢嗰個嘅判嗰、那個嗰、那個 charges 啊，唔係非法嘅，叫做串通投標罪同埋行賄罪。即係我覺得點解會有個投標罪呢，他就話咧，黃建文咧就已經羈押咗近2年2個月，刑期到2019年，咁咧就 哦，佢真係拉佢。話佢犯咩法，同結果告佢嗰啲罪 係啊，因為其實之前原先個所謂非法經營嘅罪咧，佢哋入唔到，所以咧要諗其他嘅罪名要即係落佢哋。咁啊，終於判咗一個好奇怪啦，咁啊就一個串通投標罪啊，唔係應該係佢哋入非法經營，另外再加多兩條罪， 哦 okay、 因為非法經營咧可能啊坐得時間短啊，所以咧佢要喺非法經營 on top 咧加多項叫做串通投標罪及行賄罪，各判6個月。幾條罪同期執行，咁咧就要另外要罰20萬人民幣。咁啊，今次呢件事咧就哇，都令到琴日都好多媒體，因為都有人即刻揾咗個夫子啦，另外又揾過依個嘅林榮基問佢話：依單案其實已經係敲起警號，同埋先更加 confirm 嗰個所謂嘅通報機制。原來警方一直都話冇收到，原來依兩個其實個香港人嚟嘅，兩個都有香港嘅身份證。 但係係咪香港拉？ 而佢哋喺國內拉，因為佢哋話其中一個就係將本書翻拎去內地時候咧，寄時候咧就已經埋伏咗，永遠都係咁噶啦。 啲事件都係講真，一離開嘅話咧，你就已經可能喺香港可能啊，已經一直都 spot 咗佢噶啦，有機會咁啊。跟住你一離開咗個 border 嘅話咧，就 咁李波都可以自己嘅方法出境啦。 係啊，所以其實邊度咧已經唔係一個問題，佢地域已經唔係問題，佢基本上有需要去拉你同你配合調查嘅話咧，你喺地球邊個角落咧，你都話你自動翻去投案。 其實不是只是香港發生過的啦，即係啲綁架事件，所以魏文海已經不是在香港拉的啦。 同埋咧，黃建民除了係香港永久居民之外，另外佢都是美國的公民身份。 咦？ 依樣嘢有幾特別喎？ 不過唔緊要嘅 ，Lisa 先是中國人啊。 啊，咁就係啦，佢嘅國籍都是中國，所以咧佢係攞唔到依個嘅即係 領事保護。 領事保護啊！所以就都依件事，其實令人都有人問咗夫子，其實佢哋而家落去 charge 同佢嘅嘢根本係，其實見到佢唔係真係用一個，其實根本就係話佢哋係買禁書，但係依樣嘢亦都落唔到佢嘅話，話用其他嘅罪名強加喺佢兩個身上。 都係一條成日見到嘅 formula 嚟㗎啦，因為等於你即係取消了那條叫反革命罪之後，你逢親一些政治犯咪判他咩貪污啊、叫雞啊、行騙啊、 嫖妓 啊、，sorry， 嫖妓都是咁噶啦，呢條 formula。 我哋問翻嚟噶嚇， 對唔住啊， 我嘅問翻。 我其實係一個粗人。 其實大家就很害怕，我們經常說香港出版自由，等於我們剛剛說到現在書展，你好像說什麼書都有，其實正正核心就是書展一個很重要，就是希望能夠繼續一個出版我們言論出書的自由。你看到其實這兩本書是香港 出的，雖然我沒有機會看那兩雜誌，但其實你經常說禁書，其實什麼叫禁書？你覺得個定義是怎樣？其實沒有人知道。 不是，你中國的禁書是一個真的充滿這個神話色彩的嘛，就是還有像跑馬， 怎樣？ 就是跑完之前你永遠不知道哪隻贏，你本書不出你都不知道你本書是不是禁書。 其實這件事呢，其實令到我們很多對於關注我們所謂內地的出版自由，其中一個呂炳權就是像我們的行家，就是因為習近平上台之後呢，大陸對本港禁書的反制已經由掃黃打非升級到清源，清源就是去到個源頭， 去個 source 那裡， 一定要將這本書，因為這些書裡面全部都揭露一些中共或者一些所謂的政治高層的一些黑暗，你知道不行的，引起寒蟬效應。咁啊，程翔就話啦，中共嘅深感香港禁書已經成為干擾內地政治局嘅政治鬥爭工具，所以習近平要搞清源行動， 即係要抽出幕後黑手。邊個爆料？ 都幾驚，因為咧，其實因為黃建民同埋汪忠孝咧，佢哋一向出依本依啲關於係揭露即係國內一啲所謂嘅黑幕咧，佢哋就話佢哋一個題就唔搞正常，但係咧就得罪一些所謂高官， 即是都已經避了 啦。他避了，諗住我不可能不搞習大大，我可能講他哋政治局常委或者啲比較高層的人員，但是永遠你知道很多小離子的啦，一定要做嘢噶啦。 人哋可以改變主意嘅，即係呢個極權係可以改變主意噶嘛。 所以有人就話啦，黃建民同汪忠孝咧，因為出版咗呢兩本雜誌而惹咗呢個嘅坐監嘅即係牢獄之災啦。有人就話啦，本身黃建民都係個內地好資深嘅媒體人，深知到中共嘅政情，喺朋友眼中其實佢好愛國家，亦都好愛香港嘅。但係咧，佢亦都知道需要咧係揭用文字去揭露內地負面同埋高層內幕時候咧，採取一個就唔惹性上，但係咧就希望能夠揭露一些 內部的東西，讓人知道， 即是他以為自己懂得玩， 是啦，其實他都已經很小心地希望呢盡量將，譬如已經將雜誌在香港出版，想著於香港出版沒事啦，以為就應該不出事，但是萬料不到呢最終都是牢獄之災啦。所以其實我看過他們的敏感題材，譬如曾經有過他們的 copy， 他們的 cover 就說總理李克強黑眼圈的秘密啦，國安部高層經見美國間諜啦，周永康薄熙來政變祖國名單啦，哇，條條這題都全部都是爆爆爆的，你看到就算你不想看這個內容，看到這題都辣東西來的，所以如果你的書拿回大陸買，就算沒有料到都已經說你這些是國家機密的東西，你為什麼會爆到這些料出來呢？ 我懷疑它可能是有些是作故事，但是有些即是包含了一些堅料在這裡，或者是再創作一些堅料得個框自己作埋其他東西下去。 我又覺得他們兩個都是一些比較嚴謹的新聞人，我覺得他們未必說會用一些誇張失實，他們一定有自己的 source， 有自己的調查，我覺得他們都不是一些道聽途說的， 即是不是 銅鑼灣書店嗰類。 唔會嘅，佢哋阿汪宗教同埋黃建文咧，都係其中阿汪宗教更加係叫做公民記者，佢一個出名嘅，佢專門係報導一啲即係國內邊一啲黑暗負面嘅，而曾經真係好多人都覺得佢係講實話，咁所以佢哋嘅可信性 credibility 同埋佢哋嘅即係調查嘅力度咧係有一定功力。我相信嚇，呢兩個都係一個值得我哋尊敬嘅傳媒人。咁但當你去講真話的時候，有啲情況就話內地會覺得就會抽清住你所嘅故仔咯。 唔係，成日講到口臭嘅啫，都唔想再講嘅就係嗰幾又係嗰幾個就係一國兩制。當然無存啦，已經 係啦。究竟我哋基本法講一國兩制，依排大家都講，即係香港已經回歸嚟緊，應該出年已經係二十幾周年啦，二十五。 九七零七，而今年係十九年咯， 出年二十。出二十年，大家都好擔心咧。即係其實而家我哋都離回歸之後依廿年，香港已經變化到咁，我哋嘅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其實都已經完全都鉛制。咁你見到呢件事，呢兩位即係傳媒人，香港傳媒人已經即係要坐監啦。咁大家就好擔心，究竟林榮基會係點咧？呢件事其實都仲未完嘅喎。 同埋你香港政府即係治安部門啊，都唔好講話啲咩啦，即係警察啊嗰啲咧，似乎都幫唔到啲咩手啊。嚇！呢兩個人拉咗都唔知。 你覺得可以幫啲咩手咧？請問佢連通知香港警方都冇咯，個通報機制其實係名存實亡。 即係係咪真係好難做咧？份工？他不通知你，你怎麼不熬他呢？ 但我之後覺得更加看到就是警號咯。我們經常說書展末年是否散貨場呢？其實我們大家再想深一層，書展的存在就是說香港仍然都是一個在東南亞來說是一個出版自由的地方。你說真的，就算菊花書這些那麼 bad taste 的書都能夠書展，因為真的有出版言論的自由。 OK， 即是我們可能另一個角度看，你覺得可能很 bad taste 怎樣好，你不喜歡都好，我都仍然有個自由，有 publisher 幫我在即出版，然後我在書展裏面賣。但是檢起兩本雜誌可能是很有份量，或者真的說話它能夠揭露一些即不好，但是正正的書就成為他們入獄的一個藉口，跟住還用他們的商業的一些其他的罪名亦入去罪呢， 邏輯罪名啦，簡單講， 即係嗰啲完全你講真的是子虛烏有不得止啦。我直情是覺得都匪夷所思。所以其實我會覺得書展之後，我另外再看到香港這個無論是採訪、在言論、出書的自由，我很擔心。 不用擔心，冇噶啦。擔心嚟都冇用。 係啊，咁其實你見到咧，即係中即係大陸呢幾年對於我哋嘅言論咁鉛制之外咧，佢哋會唔會做一啲其他嘅一啲嘅 soft propaganda 啦？即係依方面就好強手啦。第一時間，總之，你哋唔聽話，冇得講。 soft 嘅 propaganda。 Okay， 有啲 soft 嘅 propaganda 咧，其實都有嘅喎。因為咧，我今日嚟做節目之前咧， 新嘅。 咁我就send 咗啲 video 咧，係呢個嘅即係共產黨。你知唔知共產黨都有出一個 commercial 嘅電視嘅廣告啊？我覺得都幾令人都眼前一亮嘅。我 send 咗俾楊師傅睇，你睇完之後你有冇覺得 係咪 get 嚟嘅嗰啲？ 都有少少幾，我覺得值得。其實可能香港市民幾難得睇，因為我平時可能少睇國內電視啦。 平時你係唔會睇嘅。 但係 我哋就用呢個機會 等大家見識一下啦。我哋不如播第一個 video 啦，嗰個應該係第一個 video， 係一個等大家睇完先，睇大家會唔會覺得，原來共產黨都有另一個 soft 嘅 propaganda， 除咗用一手打眼之外，另外會幫你用腦嘅用啲嘅地方洗一洗腦。我哋睇一睇第一條 video 先嚇。 颗心可以跳动多久？只要充满热爱，就可以永不停歇。热爱母亲的微笑，热爱孩子的撒娇，热爱梦想的希冀，热爱真理的崇高。它会因苦难而沉重，会因兴奋而加速，会因荣耀而愈加鲜红。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95年初心未变，为梦前行。 嗱，啱啱睇咗第一条嘅广告片咧，就系讲计十三五四个全面嘅神曲嘅一啲嘅即系规划啦。咁啊，大陆咧共产党咧，即系与时并进嘅，除咗啲即系好守啲。 硬的之外呢，他们就是刚刚是建党95周年的时候呢，共产党就推出了新的电视宣传广告，不停在大陆的 CCTV 那么多的省的台呢是重复又重复是 loop 的。刚才我们第一看的条片呢就叫做初心未变为梦前行，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老一辈讲一个老兵，他呢就是这么多年都是共，即当然是党员，用一些比较硬一点的，就是咁另外一次跟住仲有另一个 video 呢就叫做我是谁。呢、這個我時常有啲少少文青嘅感覺，咁大家睇咗條好硬嘅片啦。 係啊，成龍。 係啊，我真係我都聽咗個名字就諗，我諗起成龍先。我是誰呢個名字真係我覺得都，去一去睇條片，係啦，睇一睇條片先。 我是誰？是什麼樣的人？也許你從來沒有想過。我是離開最晚的那一個。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我是牵挂大家最多的那一个。 好，大家啱睇咗條廣告就叫做我是誰啦，成龍嗰度嘅我是誰啦，就廣告導演係一個年輕嘅導演，叫做郭玉明執導，用咗3日時間喺上海拍攝完成。佢曾經拍過國家嘅形象廣告㗎，你冇覺得睇少啊？即係唔係張藝謀嗰啲吸收㗎？係啦，幫國家做個形象嘅，亦都拍過成都市政府宣傳片啦、汶川大地震三周年嘅宣傳片啦，亦都為個 North Face 啊，佢都唔係淨係幫國家做呢個面子工程嘅。Face 同埋一啲嘅外國品牌拍廣告，咁所以咧佢都係有啲市場 marketing。所以你見頭先嗰條片咧比較小文青嘅，因為你見到有少日本 feel 嘅感覺嘅，就有人就話：咦，原來共產黨宣傳工具咧，而家都有啲新嘅點子咯，唔係嚟去去都係持拉啊、持拉啊、咩槍炮啊，用血肉去擋啦。 而家喺街搞緊，係 啦，嗰啲嘢。OK， 好多人就話咧，就最尾一幕咧，相信係最大家係有冇嚟一嚟嘅心，好似阿姐話齋，我真係嚟一嚟，我是中國共產黨。始终和你在一起， 其实即系我觉得我哋睇唔好讲，我哋睇好偏，好有偏见。即系国内嘅朋友睇有咩感想咧？即系始终和你在一起呢、這个真系简直系噩梦嚟嘅。 OK 啦，好多人就话，首先联想到啦，无处不在嘅网络监控啦，你知道都似啲 Big Brother 噶啦嘛。 知 係啦，咁啊無處共產黨同你在一起，因為佢無時無刻都用網絡監管你啦。你都感慨能唔能夠偶爾俾我單獨一下咧？你唔好成日監控住我咧，好辛苦噶嘛。 好厭悶啊！ 好厭悶啊！咁央視除咗頭先嗰個小文青嗰個嘅我是誰之外咧，另外一個就頭先嗰個啦，就是、一顆心啦，為即係為人民跳動啦。咁你見到其實咧， 其實呢個先最好笑。 即係呢個法國，咦原來即係共產黨都有唔同嘅方法去做一啲嘅宣傳啦。咁另外一隻咧，我都之前同阿楊師傅都覺得呢、這個。不播不得，这个是给西人看的。西 人， 就西人叫做十三五之歌，叫做这首歌呢，我觉得我可以播一点给你听，因为这首歌绝对有个 Gangnam Style 的效应的，或者类似小苹果，因为呢它有些主的音乐 Rhythm 呢令到你呢有一点洗脑 feel 的， 有一点想跳舞、 OK 跳舞。我们不如听头一段，因为呢这首歌呢是值得去谈，因为这首歌呢我不看都不知道，所以中国真的很 huge 咯，好huge， 我可以用一个英美式嘅口音 ，China is so huge。 huge。 OK， 我睇少少条片段吓。 Hey， have you guys heard what's going on in China？ President Xi Jinping's new style？ Yes， and there's more。 The Shisanwu。 The what？ China's 13th five-year plan. Yeah, the Shisanwu. Oh. Every 5 years in China, man, they make a new development plan. The time has come for number 13. Shisanwu, that's what it means. It's a huge deal. Like how huge? Huge. Like China huge? Yeah. China huge. Wow, that's really big. If you want to know what China's gonna do, best pay attention to the Shisanu. Shisanu, Shisanu. The Shisanu what? The Shisanu. But who makes all the plans? There's government ministers and think tank minds and party leadership contributing fines. There's doctors, bankers, and farmers too, and even engineers who deal with poo. Ew, wow, did I hear that right? Yeah, it's true. Chorus. If you want to know what China's gonna do, best pay attention to the Shisanu. The Shisanu, the Shisanu. The Shisanu what? The Shisanu. But how do they make all the plans? First there's research views collected, then discussion and views projected. Reports get written and passed around. Then there's, well, there's actually more research and more discussion and more research and more discussion. Like, at every level. Over and over. Like, through hundreds of rounds. It's... Okay, we got it. Hundreds of rounds. Oh my god. Crazy, right? Okay. One, two, three. If you wanna know what China's gonna do, best pay attention to the Shisanu. 嗱，呢首就係一個嘅，即係一個 TV ad， 用一個美式嘅口音去唱呢首《 Shisanu》。我話直頭係美國人唱。 嗱，你本身對音樂嘅素藝都咁深刻嘅研究啦，你對於呢首《Shisanu》嘅感覺點啊？ 呢個係兒歌嚟。 你覺得嗰個感覺會唔會令你洗腦，同埋你好奇怪咧？即係成日我哋話大陸對於即係美帝好反美噶嘛，唔食 KFC， 唔用蘋果噶嘛，竟然呢首歌 唔係係嗰啲咁嘅刁民話唔食 KFC， 打爛個蘋果電話啫，邊有人咁笨嘅、啊、大佬啊？你在 KFC 裏面的人除了你吃那件雞之外還有很多自己人在出糧的傻逼、 嗯、這首Shisanu我不太懂得口音他很有趣 他不是國語來的很有趣 Shisanu 你覺得這首歌給誰聽其實他的 target audience 是什麼呢 給美國的小孩聽 給美帝小朋友聽 很多人聽 哇很多人害怕達不達到一個 brainwash 的效果呢 我覺得你去到美國播都被人笑了 哇但這首歌真的是有一點點 Shisanu 美國人美國人看聽說最近這個、官方媒體在這個時代廣場買了那些 outdoor 的那些電視播有沒有播這首呢 因為在想習近平上任之後其實共產黨的國內外宣傳是前所未見以前說真的哪有可能有些小文青、啊、即的廣告再加上這首 Shisanu 的這首可能你說給美帝的小朋友看的 不是自己人只要懂聽英文、啊、 即說真的這些這麼美帝式的 accent 即你想想誰人懂聽當然是給西人看啦、okay, 這些新玩意近年就認為有官方背景一間叫嘅創作公司叫做復興路上，依間叫 workshop 叫復興路上，係接咗好多國家嘅形象嘅宣傳廣告， 發達咯 嚇，發達嘅。咁啊，除咗頭先你講啦，就有依個十三五啦，跟住我是誰啦，我的黨是什麼什麼， 哦、同一間，係 啊，同一間 poster 嚇，佢哋仲有共產黨和你一起在路上啊，領導人士怎樣練成啊，十三五啊，依啲歌曲形象同你解讀中國嘅邏輯啦，即係依啲你話齋，哇，從來都冇諗過共產黨都會搞依個形象。這個 image 工程 其實會的不過它轉了個口味這樣說 但 希特拉那些都很厲害 的厲害但是好像現在最新的、最大的外國海外的廣告好像是剛才你提的那個 Times Square 在 Times Square 那個什麼鬼來的那個是知不知道 是不是好像一個 outdoor 的電視這樣說、 嗯、 就在那裡 發生什麼事、啊、 為什麼 會播電片的知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啊、 我不知道給錢就可以播了 你知不知道這陣子有一些很大的 issue 剛才你說的 KFC 和蘋果為什麼要反美啊 懶鞋嘛 嚇、啊、懶鞋啦，即係個九段線啊， 係啊，鏈圖都未有啦， 咁啊 又出擊之 所以係啦，咁因為大陸咧就知道咧要用洗腦啊，佢要同大陸從美帝講啊，即係呢個南海啊係屬於即係大陸嘅，所以就拍咗一條三分幾鐘嘅宣傳條片。咁就 講南海， 講南即係講即係由始至終歷史咧，南海係屬於中國嘅，就揾咗好多學者啦，揾咗歷史學家啦。去證明 佢攞去 Times Square 播， 就喺 Times Square 一個嘅叫做中國屏幕，因為咧佢哋原來其中你知 Times Square 你去過咧，咪、 哦、 有好多唔同啲嗰啲熒光咧閃閃閃嘅，咁可能有 Pepsi 啊，有麥當勞，咁其中一塊好大咧就喺 Times Square 一個二樓嗰個屏幕咧，就係、是、當然咧個 owner 係美國人啦，就長時間俾新華社核下一間嘅廣告公司係長期包咗嘅，所以佢叫咗屏幕就叫中國屏幕。咁咧佢哋由呢個七月二十三號開始咧，每日係播120次。去到下8月3號就不停 loop 希望這個方法呢教導美帝記住南海是屬於我們的 歌就得噶啦。 系啊，咁可能再包埋十三五呢首歌，相信都都有啲噱头嘅。 唔系而家美国佬唔得闲嚟去啊，仲谂紧系 Clinton 定系 Trump。 系啊，所以咧，其实我谂即系成个世界嘅格局咧，即系随住南海之外啦，我啱啱讲到啦，大陆亦都用呢个嘅媒体战啊，试下用一啲 soft 嘅 propaganda。无论你中唔中意都好啦，总之我系洗你脑啦。咁其实谂下啲钱咪系美国人赚。 是啊，他现在长期包了，你 你猜他不懂收钱啊？我是那个美国佬我都懂开的，新华社啊， 收过一倍。所以刚才讲到美国来讲很快，刚刚今天 Harry Clinton 就正式成为一个民主党的唯一的候选人。另外就有 Donald Trump, 这个即是我想不到这个地产的巨子终于成为一个另一个的候选人。 其实很多人怕是很危险的。Trump 是有機會贏的。 是啊，可能我們接下來會不會在想會不會公關災難，會不會有一次我們講一下 Hillary 和這個 Donald Trump 有機會他們的 PR 或者他們的公關戰呢，拭目以待，因為我們相信會有很多口水戰，還有相信很多的黑材料 已經有了， 是啦，爆出來。今天時間差不多了，今天都講了很多 issues, 也很多謝楊師傅啦，即是這幾個禮拜都 來 我們出了水傾下偈， 製造災難， 製造一些災難。不知道下星期希望 Carmen 回來再跟大家再見啦。 OK, 時間差不多，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領袖給人的感覺是亂七八糟，當然更被視為香港三不管的狗犯之地。事實他們有自己一套秩序，這個也都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大家在看的是城寨，我是邝明雪。